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24集，私人四。星月里一觉醒来，脑袋变疼，不过他已然习惯了，如今身上处处都疼，反倒不觉得疼。只是瞧见程欢靠在床头睡着了，还是怔了怔，有些惊喜。他还以为程欢不肯出现了。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穿戴好了衣裳，抱着程欢便出了门。但外头寒风一吹，程欢就醒了过来。他看着轩辕凝的脸，眼睛一亮。 你醒了？ 轩辕凝微微颔首，脚下仍旧不停。程欢看着方向，仿佛是去大明宫的路，心里一跳。 这是干什么去啊？ 轩辕凝有些奇怪地看着他。你每日里都只肯睡在大明宫里，朕送你过去。大明宫的雪地里，程欢浑身一颤，连忙从轩辕凝身上跳下来，疯狂摇头。 不不不不不，我习惯改了，想睡暖和的屋子和床。 轩辕凝一怔，你不必迁就朕，朕也不冷。程欢摸了摸他身上的衣裳，竟果真只是单衣。他脸色黑了黑，拉着他回了太极殿，翻出棉衣来给他换上。轩辕凝只看着他，瞧见他拿着衣裳出来，脸上的表情慢慢僵住了。 你， 程欢只当他不肯穿，态度坚定地摇了摇头。 必须穿。 轩辕凝便不说话了，只看着他，看他十指灵活地为自己系上了衣带和腰带，梳好发髻，脸上的表情彻底消失了。到底是他疯了，还是这世界疯了？程欢怎么可能为他更衣？他浑浑噩噩出了太极殿，手死死抓着棉袍的袖子。 林峰， 他开口，声音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，也不管林峰应没应声，自顾自问了下去， 你刚才可看见了什么？ 林峰知晓此事难以置信，他又何尝不是夜半惊醒数回，去看程欢是不是真的活着。 回皇上，昨夜便是程公公将您背回了太极殿的，他应当是真的没死。 没死？ 轩辕凝呢喃着这两个字，脑袋里却是懵的，竟有些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程欢没死，程欢没死，程欢没死。 他明明是该高兴的，可却忽然忘了高兴该是什么样子。是笑吧？怎么笑呢？他坐在銮驾上，看着周遭被大雪淹没的景色，看着看着，脑海里便如同这世界一般，也一片空白了。 程欢没死啊？ 那他便不必再造一个念想出来了。 你要抛弃我吗？ 程欢忽然问他。轩辕凝身体一僵，循着声音看过去，竟满宫里都是程欢的影子。他们躺在雪地里，脸上都是血，哀哀切切地看着他。轩辕凝坐直了身体，瞧着那些程欢一步步朝他爬过来，看着他们的手插进自己的胸口，然后剧烈的疼痛从胸口蔓延开来。他闷哼一声，死死抓着銮驾的扶手，嘴角却还是溢出了血迹。林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连忙喊停，胆战心惊地看着他。 皇上，你怎么了？ 轩辕凝擦了擦嘴角，一低头，看见那流着血的程欢还在自己身上，那双手还插在他心口里。无碍，走吧。銮驾便又走了起来。他看着一波波爬过来的程欢，抬手摸了摸胸前那个头，而后轻轻摇头。他回来了，朕自然就不要你们了。胸前的程欢愣了愣，慢慢抽出手，凑过来想亲他。轩辕凝侧头躲开了假的程欢，他不要了，但对方不肯放弃，亲不到他，便用手捧住了他的脸。 你甩不掉的。我们还会回来的。 轩辕凝闭上眼睛， 靠在身后的椅背上，他想没关系的，承欢回来了就总会好的。然而等他到了大殿的时候，仍旧满目的承欢，他们在龙椅上，在柱子上，也在朝臣身上。轩辕岭看着他们，竟有一瞬间忘了承欢真正的样子。他嘴角本就没有擦干的血迹很快又鲜艳起来，群臣一乱，轩辕镜顾不得尊卑，冲上来抓着他伤痕累累的手，心疼的身体发颤。 怎么会吐血？你的手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林峰，狗奴才竟将人伺候成这样。 林峰无力辩白，伏地认罪。轩辕岭抬了抬手， 你们别吵。 隔了几息，他又看向轩辕镜，像是才看见他在这里，眼底闪过一丝茫然，而后问群臣， 可有要事急奏？ 他这副样子，朝臣哪里还敢烦他？朝会很快便散了，但轩辕岭坐着不动，仍旧看着满大殿的承欢。轩辕镜迟疑片刻，还是走了回来。他不敢碰轩辕岭，却满脸都写着后悔。 臣今日才知追悔莫及，皇上，承欢他其实没死，臣这就安排选秀，让他混入其中，名正言顺的入宫。 轩辕岭却始终没看他，眼睛仍旧看着空荡荡的大殿。待他说完，忽地起身走了下去，一步步朝殿外去。外头寒风呼啸，大雪已经接连下了几日，此时越发汹涌。轩辕镜看着他的背影慢慢被风雪遮掩，连忙起身追了出去，却见他越走越远，宫门已经近在眼前了。他连忙拉住他， 皇上，你要去哪里？ 轩辕岭看了看四周仍旧跟着他的承欢，微微一顿，小声道， 朕要去太庙。 去太庙？莫不是因为太庙坍塌的事儿，终于想起来要去请罪了？可他如今的身体怎么能跪得了太庙？ 你我血脉兄弟，臣代皇上去请罪。 轩辕岭眉头微微一皱， 朕哪里有罪？ 轩辕镜被问得愣住了，既然自认无错，为何要去太庙？ 朕要去静心，身为帝王，朕的心太乱。 便是要去，也不必非在这个时候。轩辕镜想拦他，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借口，只好一路跟着，眼睁睁看着他一路走进了太庙。这一待就是三天，轩辕镜几乎以为他出不来了，耳朵几乎贴在门板上，却半分动静都听不见。他急得团团转，恨不能直接闯进去，却被侍卫拦住了，只能继续等着。等那扇大门终于被打开的时候，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 多谢祖宗保佑，你平安无事出来了。 轩辕岭抬头看了看天，大雪不知哪一日停的，今日的阳光好得很，竟有些晃眼。他抬手遮了遮，本想让自己看得更久些，却不想这一遮眼前就黑了下来。耳边响起轩辕镜惊呼声，轩辕岭心却十分平静，他知道自己死不了的，可情况比他想象的更严重的多。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月，承欢仍旧如同上次醒来的时候那样，靠在床头不安稳地睡着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们在大明宫。轩辕岭探手碰了碰他的脸颊，温热的，细腻的，如此鲜活。 林峰。 林峰连忙从外头进来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惊喜，话还没说，眼圈先红了。 您醒了，太医。 不必，送他去太极殿，告诉他朕不想见他。 林峰一呆，完全没想到他请来第一句话竟是这个，不想见承欢。先前那副样子怎么会不想见他呢？林峰想劝一句，却见轩辕岭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他这回亏损得厉害，脸色仍旧白惨惨的，虽看人的时候仍旧威慑凛凛，可一闭上眼睛，病态便浮了上来，瞧着让人不忍。林峰心里叹了口气，知道他这么做必然是有理由的， 若换成是他，喜欢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动不动便要出事，只怕早就受不住了。 是，奴才这就去。 他怕陈欢半路醒过来又要闹腾，如今满宫里都知道他不是寻常人，真要闹起来怕是谁都扛不住，便干脆点了烟熏了熏。瞧见陈欢眉宇间的眉头散开了，才命人将他塞进软轿里，一路送去了太极殿。他本以为日子能稍微安生些，可轩辕你第二日醒过来的时候，明明走路还不利索，却仍旧开了早朝。林峰没法子，只好小心翼翼地跟着。轩辕岭虽是大病了一场，可气势越发锋利威严，宛如一柄震天利器，唬得人胆寒。便是只被瞧一眼，也觉得两股战战。因而今日早朝便越发安静。轩辕岭轻轻敲了敲龙椅上狰狞的龙首，明明是细微的动静，群臣却齐齐一颤。本就安静的大殿越发真落可闻。 传大宗政令。 他忽然开口，莫说群臣，便是林峰也被唬得一哆嗦。迟钝了两息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命人去传话。大宗政府管辖宫妃李治，先前元妃玉嫔出事都是在大宗政府受审，而后记录入册。一句话概括，这地方管辖的事情与前朝几乎毫无联系。此时轩辕岭传召，众臣几乎是瞬间就想到了同时被治罪了的两位宫妃。陆湖二人对视一眼，神情都惊疑不定起来。大宗政令头发花白，却没有胡须，这副样子一眼便瞧出来身份，是个阉人。轩辕岭看众人神情，知晓这是认得此人，便不再废话。他今日虽撑着来早朝，可精神着实不济，只语气冷冷淡淡，听不出来半分虚弱。 朕立后之心不死，众位爱卿可有谁要死谏？ 他歪了歪身子，抬手撑着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群臣。众臣只觉得他的目光像极了刀斧剑钺，看得人身上生疼，面面相觑，皆是一声不吭。陆湖二人都被贬到了丰州，没了领头羊，群臣也就没了底气。轩辕岭揉揉额角，有气无力地抬手指了指大殿内的盘龙柱， 出此于此处者朕赏万金。 仍旧无人敢言语。轩辕岭身体轻轻一晃，险些自龙椅上栽下去。林峰看得胆战心惊，张着胳膊护着，唯恐他再伤着。轩辕岭摆摆手，示意自己无碍，眼睛一一扫过群臣，眼神缓和了些。 看来众爱卿并无异议。 大理寺卿壮着胆子上前， 臣斗胆敢问皇上何人为后？ 其实他也晓得，如今皇后的位置是皇帝和群臣拉锯的工具，只要如皇帝所愿立了后，这朝堂日后便无人再敢挑衅皇帝威严。轩辕岭摸了摸扶手上的龙首，并没理会他的话，反倒看着大宗政令。 朕看礼部着实忙碌了些，往后封后事宜便从礼部移至大宗政府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